欢迎大家收听《望向编辑部》。今日是一月六号，咁啊，我系加灿生。咁啊，多伦多时间仍然系一月五号嘅超冻嘅。我哋有一个叫 Weather Bomb 啊，而家出边系零下三十度。就不过我就要系啊，加埋风冻零下三十度，好似接近四十度啦。就可以冻过，可以就嚟冻过火星。就首先介绍下另一个世界，我哋嘅澳洲代表。 系大家好，我系曾 B 先。 系几多度啊？你哋嗰边？ 而家三十度啊！ 哇！ 你哋 调转 六啊度喎，两个 妈的！ 系我哋差六十度。 咁 系啊，三十度而家。 系啊，下一位纽西兰代表。 爱尔德台阳，大家好。 哦，都是三十度啦。 我哋呢度都系好三十度，廿今日廿四度咗。 哇，真系开心。好， 系咁， 系仲有呢、這个香港代表， 系我系许留山啊，系终于翻嚟啦啊，系啦，十六度喺香港系。 哇，正！ 下个礼拜香港话可能会跌到唔知八度九度咧。已经出晒新闻啊啲咁咧，叫大家准备颈巾啊，唔好冷亲条颈啊啲咁咁，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如果都未面对嗰啲近乎零度咁样啊，唉，所以都啊九度都大家都震惊 嘅。系，所以都系嗰句啦。如果想话移民嚟加拿大咧，首先就要谂一谂适唔适应咁恐怖嘅气候啦。咁系喺极端嘅吓，不过平均嚟到呢度都系零下，呢个时候呢个日子都系零下十零度啦，咁啦。咁啊，讲则嘅消息先啦。今日 仲有啊，仲有马来西亚代表未出场啊？ 系马来西亚代表，唔好意思， 马来根 系因为我太妒忌你哋啦，所以我忘记马来根。马来近你好， 我哋而家系廿九度啊！ 哇，睇下唔到我唔妒忌你。 你谂下，马来亚春色系点啦？ 唔系，我每逢咧见到 Barry 妈去咗马来西亚咧，跟住我就好都好关心马来近究竟有冇事啊！所以马来近要每个礼拜翻嚟，起码报个平安先。我记得同拿督嗰度接手一齐去访问拿督添，哇！嗰只哇真系同马来近更加担心多两钱肉紧嘅。 人哋而家够八百个啦，够八百个 subscriber 啦。 吓啊！唔使接台啦， 系啊，唔使接台啦。 八百个即系收几多钱啊？ 七十八蚊一个啊，好似定系我当八十啦，八百个系咩咯？六平几咯？四个人 一个月啊，一个月 系 哦，咁几好执啊！ 仲要分翻啲俾鳄鱼咧，鳄鱼都要租个兜，系要租个兜嚟俾佢电水电煤都要嗰啲系咪？ 嗯，唔系谂起鳄鱼，我突然之间谂起Tony讲个笑话，唔系即系讲个古仔，咪话以前啲有钱人咧就赌嗰啲嗰啲少爷仔食鸦片嘅，因为惊佢哋早生。惊佢做生意蚀鸠晒啲家产， 哦！ 我即刻谂鳄鱼就系咁嘅人，因为有理想嘛，三年超 TVB， 五年上市咁， 系 而家都 上咗市咯，而家上咗市啦，已经 系 而家上咗马来西亚楼市啦，上咗市啦，算系 应该到去跟阿 Q 爷买嗰只咩传销产品。佢嘅传销产品系啦，都就快上市噶嘛，又话佢一上市就升十倍咁样。 系啊， 喂，呢单终于爆咗出嚟咯，哇！一周行 系， 哇！我都始终认为，即系如果件货冇问题嘅话咧，传销系可以卖嘅。咁但系佢嗰样嘢咧，佢而家 sell 到咧就系好似即系劲过印度神油咁啦，即系乜都得嘅，百搭嘅， 可以生空 法，可以封空。又可以我睇嗰个仲有人话可以要可以跌对波可以挺啲喎，喷落对波度。 唔系，但系你唔系话你谂，如果嗱可以生发，即系刺激生发嘅嘢，跟住喷落对波度，咁对波会唔会生毛？ 生毛 系咪先？你唔 make sense 嘛？听到已经觉得怪怪地啦，系咪啊？ 不过我认为嗰个知识有用嘅，仲可以识整 lift 添。上次阿 Q 爷佢嗰个 lift， 佢嗰个 lift 夹咗佢嗰个拐杖啊嘛。佢有冇随身带嗰个神仙水？如果有带喷两嘢，嗰个 lift 就会开翻啦。 人一样滑咗添嘛？ 系啊， 就系唔够滑啫嘛。 有支拐杖可以掹翻出嚟，起码 系我唔使等几个钟咁耐啦。 唔系啊，应该唔系喷落支拐杖度，跟住支拐杖仲挺咗。跟住就可以撬翻佢嘅 lift 门，得唔得？ 啊，不过唔得啦。如果系咁嘅话，佢又呃唔到个果篮啦。屌， 又系喎， 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 可能啲拐杖到期换啦。 不过令我谂起啊，佢讲嘅嗰啲神仙水咁劲，令我谂起大陆成日话嗰啲药咧，无论系咩药，生发水又好，乜都好，都一定系以前就叫壮阳，而家叫咩话？保神， 保神， 保神啦，保神， 保肾药系差唔多嘅，佢系嗰种销售方法。啊，而家就乜？ 佢哋好中意讲四个字：保肾健脑。 嗯，俾人但系，但系佢依家呢坛嘢俾人即系俾一仔踢爆咧，即系话佢系传销，即系都系要层压式嗰种嚟做法噶。即系又系叫同你讲，喂，其实产品咧都系个幌子嚟嘅啫。咁其实咧目标咧都系 target 上市之后，咁到时个股价咧可能暴升十倍噶啦，嗰啲咁样。即系你买， 佢话政治打压你嘅，佢话政治打压啊，系啊，王浩买咗一仔之后，一仔政治打压佢嘛，因为佢 KOL 嘛。 哦，佢曲线咁讲啫，喂。即系佢系咁咯，咪又用翻嗰啲好似蓝丝定乜鬼建制嗰啲咁样咧？你嗱俾人踢爆咗件嘢啦，你就抹黑，即系泼向嗰个嘢，即系 泼脏水咯， 谋杀咗啊！政治谋杀啊，泼污水啊，政治谋杀啊，人格谋杀啊，乜都好，俾人讲臭咗呢样嘢先，咁就等佢嗰、那个冇咗嗰个影响力，都唔信呢样嘢咯。喂，咁你啲手法咪啊，同你成日口诛笔伐嗰班人一样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就好似补选咁样，咁而家啲人都系对住马粗嚟，都系做同一样嘢啊！ 对住马粗嚟做同一样，都系噶。 话佢鬼咯， 证据 收钱出嚟选咯。嗱，咁佢又话黄毓民，你都揾唔到证据啊？佢哋成日讲呢句。 喂，你其实都可以话马粗嚟系鬼喎，系建制嗰边系鬼咯。你做乜出嚟戒陈家沛嘅票？ 系喎， 有冇人咁话佢噶？ 建制应该闹佢鬼嘅，唔系你嗰班社稷嗰班友。 系咯，咁奇怪嘅，我睇唔明喎，真系。 因为佢以前参加过社民联咯，同埋人民力量 咯。系、哦， 有呢个原罪啊！ 原罪，我好憎啊！呢个 我真系 罪。我俾你哋话鬼，咪因为我参加过呢个人民力量，呢个就系一个原罪。咁似柳记讲啲嘢嘅。 系佢真系咁讲，佢真系咁讲过，佢咁讲过。咁咧，其实我咁觉得啦，如果佢代表一种中间力量嘅话，其实都可以选嘅。咁当然好多人都话我鬼啊，如果咁讲嘅话，但系点讲咧？如果一个即系家产前两集讲过啦，一个开明啲嘅建制派咧，总比呢啲心黄嘅发挥嘅作用其实系大好多。 系。即系老实讲，我系咁睇你，譬如话你睇啲事职工盟呢单嘢啦吓，假设吓职工盟呢单嘢，假设如果你房署入边有一个自己人系黄丝嘅，有啲良心嘅，同你嗰啲人女应外合吓、啊，每一次投标嗰阵女应外合，搵翻一个嗰啲良心嘅房署，即系譬如话你职工盟出嚟，你可能唔需要搞到咁大坛。你房署有个人出嚟，即刻其两个嘢一联合一夹，咁你呢、這个啊无良雇主已经可能已经减少咗啲啦嘛。当然呢次职工盟系赢嘅，啊我都觉得好开心，即系嗰个咁咪叫黎海啊，唔知嗰单嘢 海黎 海黎 好似 海黎嗰单嘢，但系如果入边有一个房署嘅人，有一个房署主任成日夹住吓。啊challenge 佢会唔会嘅情况又好啲咧？人工又会再加得多啲咧？啊，即系譬如话你差人入边，如果你差人入边有一个黄丝嘅，搏人，第时话要搏人吓，唔系话未必 当日守嗰个越国守旺角嗰个变咗系一个黄丝嘅差人，而唔系朱经纬嘅话，可能情况又冇咁坏咧。 嗯 嗯， 即系同譬如话有同一件事，假设你一个民建联嘅区议员去投诉，同诶一个泛民嘅区议员去投诉，究竟警察会理边个多啲？有时我喺度谂呢个问题啊，我觉得都系民建联嘅人会警察会听多啲，最抵死嘅系。 嗯， 咁都系嘅。喂，不过即系都系嗰句啦。你睇翻马翠，不过早少啲人咧，成日都话佢有任务在身啊，剩啊啲咁样咧。但又讲唔出啲咩任务，即系个任务就系想解死周庭。 但系周庭系咪真系咁可头先？真心讲， 嗯， 除咗佢孭住蓝丝，唔系黄丝两个字之外，佢。老实讲，佢凭咩啫？真系喎， 众志咯。 但你讲到人咯，系咁谂啊。 系啊， 肯定唔系因为佢 Q 啦。老实讲，啲人话佢 Q 咁样当包装。 其实，喂，即系嗰阵时佢可能在谂紧一样嘢咧。嗰阵时罗冠聪有时好似有成五万几票啊嘛，罗冠聪嗰阵时系嘛？ 但系罗冠聪嗰五万几票， 其实你都 唔系佢噶嘛？ 你有啲系。是啊，同埋有啲系靠雷动嗰度射咗落嚟你度噶嘛？其实嗰阵时即系可以话系策略性嘅投票嚟，咁拱咗落嚟度啫嘛。即系只不过俾你哋，跟住等建制，即系唔好俾建制上咁样啫嘛。 时势做英雄， 系咪先？即系等于嗰阵时梁天琦对杨岳桥嗰个场面咁样啫嘛。喂，嗰阵时可能觉得哇，杨岳桥即系同即系。好一时无两咁都系，即系同阿梁天琦斗得咁。喂，咁但系依家又点样咧？系咪先？ 嗯， 咁其实 系 花生台佢哋不停咁样讲，系咪即系谂住逼阿马草泥去戒阿陈家配票？所以佢哋咁样讲系一个策略性，所以唔停咁踩马草泥，还是惊即系。譬如话佢咁样讲，唔停咁抹黑，谂住咁啊，可以逼阿马草泥去戒陈家配，要戒多啲，还是系想话班蓝丝，班蓝丝认为啊，马草泥真系我哋自己人啦，呢种 tactic 咧。 但系你依家你好多个角度嚟睇，你都睇唔出马草泥系同周庭嘅票系重叠噶嘛？即系你一个马草泥可能以一个专业人士嘅身份，即系可能话拼经济嗰啲咁样，佢个角度你其实同周庭嗰啲唔同噶嘛？即系最近阿台阳佢都 send forward 咗段片出嚟，影住阿周庭佢有啲咩咩踩下单车啊，咩卖下二手物品啊，喺度咁啊，做下手工啊，同啲街坊喺度打个招呼啊。啊！啲咁样，即系佢系走呢个路线啊嘛， 系啊 ，Q 啊， 系咯 ，Q 大佬死得啦！大佬呢段片真系 Q 个 Q 仔， 有港岛区朋友直接同我讲咗两个字，弱智， 哇咁大， 真系噶，因为你喂你叫嗰啲港岛区嘅居民星期日一齐出嚟踩单车。买送花， 买 钱喺天台买花， 买二手书嗰啲搞笑，港岛啲人点会同你买啲咁嘅嘢啊？佢哋落翻出去欧洲买书啊嘛，嗰啲人你谂下嗰啲有钱佬， 喂，法国饮咖啡咯，屌， 佢咪戆夸夸噶？喺嗰个中环百花街嗰度咧，有一等书买下，有专门买二手书。喂，人哋俾人逼到啊，就嚟啲书都唔知去。边度得卖执笠啦？你咪发紧梦啊！执到平，你真系你冇睇新闻噶啦。 唔系，我觉得佢系谂住我哋系帮弱势社群，但系问题系港岛嘅人唔系弱势社群，港岛嘅人系精英。 就算系弱势社群，都唔会话俾你听我系弱势，都觉得系我黄金冚珍珠嘅啫咁样咯。即系港岛心 佢哋我。中环价值啊嘛，佢哋认为西装有喺丹丹做嘢系高于全世界嘅人噶嘛， 系或者我住港岛已经系一个象征，都港岛住公屋啫，佢都觉得象征嘅。 华富村嗰啲 系啊，都贵过你揸阿咩郭富城妈咪都喺附近住嘅啫，有啲嘛。即系我嗰阵时听过， 真系咁 嘅，我妈都仲住紧，住紧屋村嗰、那个，即系嗰阵时佢哋嗰个单位。 喎。 哦 ，OK， 系啊，但系冇办法啦，你一任亮宪咁样，不过我见佢又冇乜话点样反击啲乜嘢嘅，即系都有讲过一次咁大把咯，即系好似话即系话我戒票啊，唔系嗰啲咁之之类嘅。 任亮宪个策略啱嘅，唔解释系好嘅。因为佢要直话俾人听，佢嗰啲客根本就唔系周庭嗰啲客。如果要解释，即系啲客都系周庭啲客啦。 嗯， 咁啊唔使解释，根本啲客都唔同。 系， 唔系嗰路人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。 周庭好弱智嘅，冇办法噶啦。佢如果一拍一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对呢、這个周诶呢、這个陈家培，周庭系输硬的。而家有任亮宪反而。即系周庭嘅机会大咗咯。 哦，系啊， 会系咁感激入两剑添啊！屌嗰啲 系咯， 讲真啊， 咁其实嗰啲人唔系，如果嗰啲人系咁样感激任亮宪，可能就系督爆咗个计咧。佢哋认为只要咁样咬住任亮宪，咁啊任亮嘅嗰啲真系发钱王嘅人吓、啊，都未就。点 啊？刺激翻你出嚟投票啊？ 唔系，佢唔会去，至少唔会投阿马仔吓。咁、啊、样， 我觉得即系咩生台嗰边就即系策略嚟嘅啫。佢又讲出嚟就话，乜阿任亮宪系鬼，咁佢哋好兴噶。其实到最后嘅时候，根本上系唔系鬼唔重要，只不过系唔好同佢抢票， 唔好同佢抢票。至少佢咁样讲。咁等啲人认为啊，任亮宪真系呢、這个蓝丝嚟噶，咁唔会同自己抢。但系佢哋可能忽略咗一样嘢，你周庭系唔会增加票噶，即系即使 系 任亮宪都未必会 系， 即 系 投你周庭， 唔投陈家沛，唔投陈家沛，唔投入亮宪嘅人都未必会 投你周庭， 去投翻周庭，系啊， 呢个真的， 系。 即系佢哋要打马仔，就系揾个稻草人嚟打，咁就可以团结到嗰啲所谓蓝黄色嘅。咁佢有个稻草人话：嗱，我而家好好势危啦。咁咧又有假嘅黄丝出嚟戒啦。咁但系大家一定要即谷啲人出嚟投票咯，即系整个稻草人咯。 佢冇即系阿任亮宪到依家，佢都冇表明过自己系黄丝嘅姿态，即系浅黄丝乜嘢黄嘅姿态都冇嘅。 所以咪屈鸠佢咯，所以咪屈鸠佢咯， 系。 系而家佢哋班人一定要将啲人摆啲颜色落去，先至安乐噶嘛。 系，哦系，依家香港好兴系咁样。 系，唉，即系咩都政治化，好似我哋咁讲啲真话都话我哋系红色。啊， 系啊，我哋 有任务。 有任务，其实最容易啦， 透供。其实两边都好憎我哋，我发现咗，蓝丝都好憎我哋，因为我哋讲嗰套事实咧，蓝丝都认为唔啱嘅，有啲蓝丝都，因为我哋好，其实我哋平大陆都算系比较客观啲嘅，公正啲嘅，即系，但系咧都有啲蓝丝嘅朋友喺我哋嗰个 YouTube 嗰个留言啦，又话我哋都系唔识啦，唔识睇中国经济啦， 我哋唔赞中国嘛。 唔系，我哋有赞，但系已经系赞得少咯，唔够赞 得少咯，可能 多咯， 可能唔够肉麻咧。 咁 应 该佢哋应该要睇 CCTV 嘅， 冇俾啊！佢嗰啲即系佢大家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咧，唔代表系政治上面系有一个对峙嘅，即系我好觉得就系而家香港就系变咗真系 台湾化， 唔系黄就系蓝，系啊，同埋你讲事，即系点讲温和少少嘅已经系鬼噶啦， 系咁，即系有啲咁有一类人就会开始唔系蓝就黄，之后咧就会开始厌倦咧，就从此就脱离呢样嘢，就变咗马仔嗰只咯，拼经济就算咯，即 系 就算 啱噶 ，so far 嚟讲系啱， 所以一变咗就系、是、讲嗰啲乜鬼一地两检啊！就算依家张达明喺度讲话，喂，其实好危险噶呢件事，就打开呢个咩一言九鼎啊啲之后咧，你发觉依家啲人咧系完全唔理冇反应噶， 即係喺我角度嚟睇咧，就算林鄭話下個月立23條咧，即係當然啦，佢唔好話即刻我話立23條，可能話斬件式上或者點樣又三步走23條嗰啲咧，我覺得香港市民係哦冇反應噶啦，係由得你噶啦，唉唔理你啦，我都係咁啊。 Okay. 都正常，都是正常的反应来的，而家即我认为。因为大家即是淹闷了这么多年，即是其实争取，所谓争取了这么多年，你想想由芒果佬出来搞那个社民联。 社民联。 和陈大舅和 长毛。 十年有多啦。 嗯。 是吧， 由订招开始。 其实十几年的啦。但是十几年争取了什么呢，他们那班人。实际上争取了啲咩呢，其实好少。 系。咁喺我角度嚟睇，系两蚊搭车嗰个长者。 加三个金。 同埋民主进程有冇真系向前行咗呢，你即系如果系好正路咁睇呢，其实民主进程系不单止冇向前行，仲系倒退咗添。 系。 我可以咁讲。即系你会见返呢每一个泛民嗰个党或者嗰个组织啊，或者佢哋嗰个力量咧系冇噶，即系冇市民喺面做 backup 噶， 因为佢哋搞到成好多市民对政治好厌恶啦嘛。而家其实有一班人，即系我都唔想再点名批评嗰个冇乜力量嘅组织啦。佢嗰个干巴爹议员啊，同埋干巴爹另外嗰条友啊，佢哋系令到系赶客噶嘛，不断帮成个民主阵营赶客噶嘛，佢哋做嘅嘢。即是完全唔讲话要即是应该团结嘅时候就唔团结。 就话原则。 应该要团结嘅时候就讲原则。但是喺一啲唔係真係有真係点讲呀，唔係真係同民主有关呀，唔係真係同呢个政改有关，或者唔係同政制有关嘅嘢。佢哋就好希望泛民係同佢哋团结囉。 咪佢哋嘅角度佢哋嘅角度係咁嘅。我吹鸡呢你哋一定要嚟，你吹鸡呢唔代表我要嚟，係咪你我吹鸡你唔嚟就代表团结㗎啦。 自己进步民主派嘛。 我睇 呢班人未瞓醒㗎，呢班人未瞓醒㗎。元旦游行呢最多人呢就係、是、职工盟同埋工党嗰啲人。 係呢、這个真㗎。咁 如果係咁嘅话呢，即係那个抗唔知点解有回音嘅，那个抗争嘅主体咧，其实都系喺泛民呢一边咯。其实 系 另外嗰边咩所谓嘅进步派、本土派，其实乜人都冇嘅，全部都系菠萝鸡。 系 就黐泛民嗰啲人，话系自己嗰啲人。而家有啲人喺网上边仲话， 其实黐都唔系一个问题嘅。我觉得 黐唔系一个问题，但系佢哋倒翻转嚟讲嘛，佢哋话出亲嚟嗰啲人其实都系进步派同埋嗰个咩啊？本土派嗰啲人啊嘛，就唔系泛民，因为泛民从来都 call 唔到人啊嘛。佢哋倒翻转嚟讲啊，喺网上可以 即系冷静少少先。头先阿社长提起呢个菠萝鸡，我谂起呢个菠萝鸡之霸热狗冇料出嚟黐埋筹款。 而家嘅菠萝鸡，我觉得系阿张秀贤，因为佢咧就同人哋讲话本土派又支持佢，泛民又支持佢，结果咧问嗰啲本土派同泛民咧，佢话冇，啊、之后咧就俾人感觉好似两边黐咯，咁佢打电话俾仇视达，之后又俾啲本土派笑柒佢咯。 佢系咪中资噶？以前？ 学文思潮， 我学文思潮，但佢冇 join 众志， 冇独立。 奇怪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即系我讲讲佢近来做一单嘢啦。呢个我系突入嘅啫，因为一定要讲嘅。因为之前我哋讲龙盘苑嗰啲嘢咧， 系 而家咧嗰啲居民咧就谂住咧就会对嗰个法团作出一啲法律行动，所以我哋呢度咧都唔方便再讲。即系关于龙盘苑嘅嘢啦，咁即系我哋嘅，即系我哋会密切关注。如果可以有得讲嘅嘢咧，我哋就会讲。但系而家因为我哋唔想俾个法团嗰边咧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佢会俾人告啊。咁亦都唔想话俾佢听究竟系告佢乜嘢，所以我哋唔会再讲噶。 OK 吓、 啊， 咁要小心啲啊，即系处理个问题。咁讲翻呢个围标同埋黑发团嘅嘢啦。 你呢个使唔使斩开第二节先再讲 啊？ 第一节好似差唔多啦，系咪啊？ 嗯， 而家25分钟， 25分钟啊，第二节啦，不如好嘛？ 好。